606-1039。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兔配成双。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院子 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该用着 街坊 最亲 近，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快来大街酒吧里。哎呦，都11月份了，好家伙，这一年过的 来暖气了吧？ 不是，这一年过的你是虚度光阴了是吧？ 光阴对于年轻人来说，某种意义上就是虚度的。 我们得好好过日子，得上进呢，他不上进呢。 但是我想起大磊年初许下的那些目标，我不禁微微的一笑。 还微微一笑。 王大磊今年年初定的计划我还记着呢，这个 反手摸肚脐，反手摸脑勺，反手掏耳朵， 对，反手弹琵琶，反手抠鼻子， 我正手， 反手刷牙， 我正手能干的事儿。 以后你用左右手互搏， 我以为左右手互反的， 不是，你左手拿着右车把，右手拿着左车把， 我就是抽搐的前兆是吧？ 但是你开心啊。王大磊还下了一堆运动 APP， 什么 Fit Time， 什么 Keep， 然后下满了以后呢，就感觉自己还缺点什么， 缺空间。这下的太多， 内存不够用了是吧？ 又买装备，手环、跑鞋、速干衣、护肘、护胸、护腕、运动耳机、毛巾、 肥皂、 拖鞋。 我咋的穿着拖鞋出去是吧？ 没有啊，跑完步你得洗澡啊，要什么拖运动啊？ 我们家连拖鞋都没有是吧？ 不是，运动室、器材室、 器材室。 你又报了好几个班，游泳那一班，健身那一班， 水彩一班， 啊、 墨笔一班， 不 这不得洗吗？ 王大磊办了健身卡之后呢，这11个月来，咱们说去几次呢？去健身房的次数不如跟咱俩聚餐的次数多。 我以为不是去澡堂次数多，就光用拖鞋了是吧？ 陈峰的健身卡， 忙啊。当初年初的时候，没想到突然间有这么多事儿，我的事业能够蒸蒸日上，就说是往上走啊！ 是是是， 哦，冷空气， 我这事业怎么成冷空气了？ 我一个暖压槽，把这冷空气给拖上去了。您借这阵炊烟呀、啊，袅袅的升起。哎呀，站在这个电视台的那个塔尖上， 大声的宣布：维密超模我是不当喽，维密小熊还是可以有的。 我是不是应该送医院？ 我就是替大磊有点遗憾。 哎，你光遗憾不行，你得让我知道知道，我还没遗憾呢。 我觉得相当于自己打自己耳瓜子，为什么呢？因为年初你把你的计划、奋斗目标都晒在朋友圈里了，让我们监督你，说一定要放下这个薯片，嗯，洗干净沾着芝士的手， 拿起屠刀， 我要杀什么去啊？ 就是拿起这无形的屠刀，砍掉肚子上的游泳圈。自己说的，然后还 练刀枪不入去了是吧？ 嗯，弄了几张就是那种健身模特的照片， 自己一定要变成他们这样子， 八块腹肌。 而且你还买了很多那种营养补剂，说怕这个运动透支，要增强电解质、什么维生素和这个蛋白粉什么各种补充。 这是科学。 对，你天天喝着那种运动饮料。 对，喝那个支链氨基酸。 小花，你懂得还够多的。你给我讲这是个什么东西？ 支链氨基酸就是知识， 不是氨基酸，是 氨基几？ 氨基酸。 酸啊，就是这种东西，一般都是就着饺子吃，泡蒜也行，就山西老陈酸、 啊。那是氨基醋， 苹果酸。 后来大磊搞明白了。 最后，王大磊是遭到什么的氨酸了？ 这些氨基酸可以在肉类、蛋类、奶制品中找到。好，王大磊这一通找呗。 哎呦，找吧， 哪有质量氨基酸？到饭店里哪有质量氨基酸？ 对， 然后那几个大家在后边追着我， 赶紧 给他按住，按住， 给打酸，打酸，快点。 还开了不少这个谷氨酰胺的药，说是这种氨基酸是肌肉组织蛋白，要通过这个酰胺合成酶自身合成。 就是 说完这个，你自己听懂了吗？你先告诉我，你给我用通俗的话解释一遍。 就是王大磊炖了一锅骨头汤。 反正运动员流行吃这种补剂，你要通过吃药来长一些肌肉啊，绝对不可行。 吃药来锻炼肌肉？ 哎，大磊，这个十一月了呀，你也总结一下你到今年十一月马上年底的心情。 你那会儿说要超额完成，现在你能把既定目标能够顺利完成，就算你是 赢了。 巾帼英雄， 怎么还巾帼呀？我觉得吧，还剩一个月，我现在主要想法是怎么制定一下明年的目标。 我以为喝绿豆汤要排体毒呢。 哦，明年你还打算继续减肥吗？ 明年减肥可以继续。 明年要打算定量了吗？支链氨基酸？ 别老支链氨基酸了，什么鲜肌这个那个的。 哎，这就对了。 我觉得我很有可能是上当了。被那几个健身房的教练给我忽悠了 哦， 让我吃这个什么质练，又是鲜肌又是氨基的。 问题是你老不去，人家只能用这个方式来。 反正是我是没少吃鸡。 咱们再来说说小柱吧。小柱啊，我要说的话， 还是先说小花吧，因为女孩每年定的这个目标都是以减肥为主的。 我都已经够瘦的了，是不是？ 那你不得嫁人为主吧？ 嗨，这不着急，说说小柱吧。小柱呢？一直想的就是说什么时候我能够当上 CEO。 什么东西你再说一遍。 CEO 啊， CEO 你先给我解释一下是什么东西。 就是首席执行官嘛。 对呀、啊，你既然明白是首席执行官，那你就得有个产业，你得有个公司。 他是不是一直想着吗，说我得从小花这跳槽。我说你用不着用跳槽这个词儿，太严重了啊。 跳槽是个严重的词汇。 我一直也没把你纳入到咱们的员工体系里，咱们也没有劳动合同，你愿意干呢哄你玩会儿得了。 反正也没有钱， 这钱多多少有点，因为你毕竟干点活。你要说一分不给呢，我怕咱俩面子上过不去。你要说跳槽 就给一分呢， 他又觉得花太多了。 跳槽你就说你什么时候走就行。 这就是哄你，小柱。哎，我要是你我早就走了。 哎，可我是你，所以我在这待着。 小柱每天在这儿，咱们2017年我也迎娶个白富美，走向人生的巅峰。两手准备，一边准备简历，一边搜索工作。 哪有白富美？ 对，还有工作的机会。然后呢，上了不少培训班，什么外语让你一步登天， 这就是要死。 一步登天外语班， 一招致命科技班。 对，什么这个手到擒来技术班， 你得有一样技能啊，你好能生存啊。 对对，我主要是在那个十拿九稳补习班里边啊，这个好好的改造一下我的思想。 人家说了，现在是知识付费的年代，我愿意为了知识而付点钱，买知识买服务。 我还买了 一文凭吧，我觉得。 我买了一沙拉，不光买知识。 我觉得以他这个能力，可能毕不了业。 买我一个人生的台阶儿。 我就买一个台阶儿啊！我跟这个小林嫂儿还捐台阶儿呢。 一步一步的买， 你就能上一个台阶儿。 欲穷千里目，我叫欲穷。 他现在不用欲，直接就穷。 还有那千里目呢？ 跳槽的想法，小花，我告诉你，长期的盘踞在我的脑回路里。哎，我说你真是学文化了啊！脑回路 这词，脑子有回路了， 你都明白了。我为什么工作在你这儿一直应付了事，没有什么提高？不是，对你说说， 你是在学你们俩对话呢是吧？ 对啊， 你让他直接说不行吗？ 就是因为在你这儿我看不到我的未来。我说是啊是啊。 然后 我说那你快点啊，你赶紧到看到地儿啊。 嗯， 我不是不想去， 人家 是人家不要我呀。 呀。 对，我看出来了。你那些个班儿怎么样了？一步登天那个， 你也去我们那班好好补补吧啊！ 多逗啊！ 你说美 了是吧？蹉跎了11个月到现在，好好干，小猪干得好，在哪儿都能够发光发热。 这好像是过去劝那个失足青年的说法吧？ 我觉得他要在这儿干好了，哎，那明年怎么样？继续你那个外语班啊？小猪报名这些班的目的特别不纯，看咱们萌萌报一日语班，跟人屁股后面报去了。其实学什么无所谓，就为了跟人萌萌坐一块儿。 结果去了之后呢，由于萌萌个儿高，他个儿矮，实在是差了好几拍。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们水平的问题，我被分到了一班， 啊，跟一个这个五大三粗的矮胖子坐在一块儿。 哎，都五大了，还矮胖子？ 他们说的 五大。 是 大手大脚， 五官大，知道吧？胡子大， 大胡子， 那不太英国了吗？ 还为了跟这个萌萌一块练日语，进入了学习谷。 什么地方？学习谷？ 就原地，他们起个外号叫学习谷。嗯，每天在那谷地里， 我这动弹了，动弹了，动动动， 我听着像王者峡谷。 八个人的小班， 八个人小八吧。 不是嘛，学习小组织小班嘛， 小班 啊，萌萌说了哈，他真跟进小班了一样， 老让人哄着， 对，连嘴都不会撒了， 说不出来就吭叽， 吭叽是饿了吧？应该是这个，这样是吧？ 我就说出个游戏， 人家现在萌萌考日语 N2 了 ，N 的， 小柱总共没去过3次吧，还是5次？ 不是想跟人坐一块吗？怎么还不去啊？ 后来坐大胡子旁边了吧？ 就不去了是吧？大胡子老找他。 当然，下面呢，我再说一下大磊和小猪共同的一计划，均未完成啊，均未。什么计划呢？就是他们想啊，做一个十足的文艺范儿的旅游者。他们互相彼此借鉴教训啊，两个人比着买书，你买一个背包10年，我买一背包15年。 我们俩在年份上干嘛是比较的？ 拍卖是吧？竞标的。 我买背包20年，我背包25年，你买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哎，我买最棒的时光在车上。 我这比他交通工具先进一点， 那我还得买啊。 他买估计是在船上 了。俩人互相比，哼，我可去旅游社区攻略社区那搜了啊。 嗯。 我可今年得去趟北海道泡温泉。白老泡温泉啊， 他 白老那温泉那块有猴， 我没听说泡温泉看猴的。 我去的景山， 小柱也不服气。 对，我去景山， 我也查了，行吗？查了攻略了，哎，我今年必然去泰国体验普洱节，那边有猴。 你说哪有猴去哪儿是吧？ 各大航空公司的机票什么时候大促？什么时候给了这个优惠价？俩人互相如数家珍呢，希望有一天能用到。每天都畅想啊，什么时候我就在柬埔寨吴哥窟，阳光洒在窗前，我慵懒的伸着腰，然后呢，他们服务员为我准备了精致的早餐，我倚着阳台，我喝着异域的咖啡。 异域的吗？ 异域了。王大磊，我告诉你，我今天我一定会背上背包，拿着单反，漫无目的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我一定迷失在陌生人的街巷，和当地人说说笑笑，嘻嘻哈哈。 就说明我的外语比他强。 当地哪儿没有华人呢？ 走的时候我只是轻轻的说一句goodbye， 我还以为是肚子饿了呢。 结果呢，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二位都没有解决，那就是没有钱。其实时间倒还是有的，大把大把的，就是没有钱。再好的镜头也拍不出那样的景深呢。 小花， 再美的景观， 小花 也是没有人到那儿 的。小花 啊， 说了半天你有钱。 那倒是，今年 什么倒是， 我可去了不少地方。 对， 什么工商局啊，地税局啊，什么卫生所啊，防疫站啊，派出所呀，街道办事处啊， 这些地方没少去。 而且我这一年过得非常充实。 对， 我每天都用随手， 天天都在学习当中度过的。 嘿， 各种班， 嫉贤妒能，盯着我们，要样不合格就得学去。 随手记录日常要做的那些事情，猛然的觉得剩下的纸张都不多了。 嘿， 而且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对， 可是为什么我跑得快，你们跑得慢呢？ 那是因为你知道消息提前撤了， 因为警察追得紧的。 我到了年底，突然间油然而生一个感慨， 开关张了， 跟二位也交流一下吧。走正确的路，放无心的手，皆有道之朋，断无义之友，饮清净之茶，戒色花之酒，避是非之口。哦， 这说明什么知道吗？小花，这人生啊没有完美的，你呢就差那么一句。 时间为什么过得这么快呢？ 为什么？你也老了。 您说我也不小了。 你也老大不小了。 那天李大红过来找王大雷，除了问候

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钉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柱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草药七十 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在 永 康，街坊 最亲近， 凡事不往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磊。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拳馆抓的小偷不报警，要么上台打一场，要么就送派出所。怎么回事？ 大家伙抓紧练习啊！ 咱们 哎，别瞎练不行。 我练力量。 那力量也得那个规规矩矩的。 您那也不是说负责人。 正规训练。听我说，那你按照我的方法来。虽然我是个代理的吧。啊！但是我这个动作标准， 我是教练，你干嘛呢？ 我就是想试试。 啊， 对不起，对不起， 您，哎呦，我还以为您是教练，您是？ 我就是学员。 你们做这个100个， 哎呦， 举不举？举不举？ 举举举举举举！ 气死我了！ 举举！ 吓我一跳，我差点没跪呢。 您这下肢力量不行，哎，我跟你说，您得加强练习。 那形容词知道吗？ 不是， 好家伙， 那您不能 逮谁，我还以为真来了， 不能逮谁跪谁。我跟你说，但你上肢我看您是挺强的，我说您坐着举呢。 这力量训练是最枯燥无味但是有必要的一项。 哎 还行，里边练的挺热闹，外边这没人呢。哎，行了，这叫什么大意失荆州，前台这连人都没有。您看看，这都是给我准备好的，一个两个三个手机，抽屉里应该有点现金吧，这么多学员。哎，你看， 不行，累了，歇会儿吧。 溜达着吧， 走。哎，干嘛这是？ 这位是来报名的吗？ 您是？哎，别，那哪儿去？您哪？ 您是前来报名的吗？ 您是这儿工作的吗？ 还是学员吗？ 您是 哪教练的？哪教练的？ 等会儿 学习， 再说一遍， 学习 什么？ 锻炼。哎，我充电手机呢？我手机呢？ 哎，我手机充电器呢？哎，对，我手机充电器呢？ 我是借你手机充电器，怎么了？当师傅的不能借学员的东西了？ 不是，我就想问我充电器呢？ 你有什么意见？在我那儿呢，我充着电呢，我是充电手机呢。我充电手机呢？ 我手机充电器呢？ 我充电手机呢？ 你站住！ 对不起。 这包怎么那么鼓啊？往这儿放。 这一鼓包。 鼓包就比瘪包鼓啊。 瘪包比鼓包瘪。 咱们是不是先追查东西？ 我是让他老老实实。 咱先不练嘴了，行吗？ 把这包放这，让我看看，检查检查，支支吾吾的。 不是， 我 你打着别废话。 我是想的， 哎，我手机。 充电器。您包充电器在您那儿了吗？怎么在这里呢？ 他拿了我手机一块拔的充电器，明白吗？他拿我手机带你充电器拔走，这叫偷。 哦，这么回事。 我再也不敢了，我 不敢了，真不敢了， 不敢了， 不敢就完了。 你怎么能 就完了呢。 是是、哎、 好久可没有 活人来我们这儿了。 好久可没新人了啊。 嘿， 头几场我都输了，憋着一肚子气。 您等会儿，您等，头几场您都输了。 是上这师兄打的， 您别支吾。师兄是哪位？ 他隐约你找不着啊。我现在是拳馆里最大的，知道吗？能耐最大的， 最大的，最大的，最大。我不管在哪儿了，反正最大的。 能耐， 哎，我也看不出来。 你再说一遍。 没事没事没事。 再说一遍。 您二先忙啊。 对对对，咱还先说他吧。 哦，你小偷，那就是说， 你背锅。 我这也算是惩恶扬善了。 你看我们教练这顿 大侠， 就这顿乐，你还不招了？ 没练过吧？ 等会儿，那先问人练没练过？练过您都不敢惹是吧？ 了解一下情况，了解一下，打轻重了弄死怎么办？ 哇，您够狠，弄死。 练过， 几年？ 练过一年。 一年？ 您怎么那么高兴啊？你练过什么？ 体脂多少啊？ 练过烹饪。 看你的样儿也强。 练过烹饪。他是一个做饭的。 好的，那也就是没有一点武术的根底了呗，甚至连点健身的基础都没有建立好。 建立好 都没有塑形吗？这个 哦， 切磋一下吧。 教练，教练，教练，您别乐。 可以不追究责任吧？ 什么事儿都不追究责任。 带上护具，快带护头护腿。 护头不是？您这干嘛？什么意思？ 我是外练筋骨皮啊，内练一口气。刚柔并济，不低头啊！我们心中有天地。 你看我这个啊，能唱。 哎，我们这个心身轻好似是云中雁，豪气冲云天。 不是，您这歌不熟吧？演唱这歌人叫屠洪刚。您说这歌叫中国功夫，我知道。 行家功夫一出手，他就知道有没有。 对， 太极八卦连环掌，那中华有神功。 您不是按顺序跟我们说的吧？ 你是不是我徒弟的？你是不是我徒弟学员？ 即将不是了， 快给他戴上护腿。 在去。 我看着你两分钟比试啊，这个咱们按照国际的搏击比赛规则，呵，好久没参加这个比赛了。 能说的就不一。 国际搏击比赛的规则， 哎， 我禁止，你也禁止啊，打我的后脑和你的， 尤其是你，你不许打我们教练后脑，这是主要的。我们教练打不打你的，单说。 还有裆部， 这第二位。 如果一个人出界，当然主要是你啊。短暂的眩晕倒地之后呢，比试就叫停。 哎，这也有可能是我们教练。 这学员 是是是， 想不想学真的？ 我是把事说清楚，想学想学想学想学。 我可以前都没你教真的呢。 啊？就蒙我，给我点钱花。 先看见人品， 我人品挺好的，都说实话。 你师傅，我站在这儿呢，你都不替你师傅这张脸，你这还怎么人品怎么着的？ 二位，您说这么半天了，您看是不是能放我走了？ 快，护上 ， 来吧， 来吧，上去吧，抬上， 蹦蹦蹦蹦， 上去吧，还没敲钟呢，哎哎，等会儿，这，哎，这就打来了， 哎， 说好不打后脑的。 北京青年报报道这么一件事儿：成都一拳馆抓到两个疑似实施偷盗的男子。拳馆让他们二选一，要么上台比试比试，要么就去派出所。结果呢，两个男子在拳台上被暴打。拳馆这么做，是不是为了满足自己想打人的心理呀？那么现在呢，派出所民警已经接到了群众的举报，目前呢正联系这个拳馆介入处理。当然，对于大家的质疑，这个是个误会，确实有些不妥。 对，尤其是打后脑这一下， 他转身要跑，我出拳了。 瞧我们教练，连拳都收不住。 出去的东西能马上收回来吗？ 行了，你们两个人把这个详细过程写下来。 不是， 先把这 个。我可什么都没干呢。 是，您旁边目击证人，您都写下来。 啊、 先把这人救过来，然后再问他。 您放心，我们教练拳没多重，估计这位是吓晕了。我什么叫那个警察同志，我打算退学。 啊，这您跟工商部门联系。 怎么着？不想学棍扫一大片，枪挑一条线了？ 就您这一大片，我画我。 他现在想跟我学，身轻好似云中雁，豪气冲云天了。 嘿，咱这刚柔并济，不低头啊，心中自有天地。 人还多加个字儿。 清风剑在手，拿个双刀就看走。行家功夫一出手，他就知道有没有。 小院门前往来忙， 一 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防员工双十一剁手，打引号的剁手啊，就是买东西没够。全信有限公司出台新条例，推迟一个月发工资，怎么回事？咱们瞧瞧去。 同志们， 为什么？凭什么呀？ 同志们，咱们呀，说一个新条例啊，眼看着双十一就算来了， 提前发奖金， 咱们这个月工资推迟一个月发。 我就告诉你们。 怎么 活惊 吓了？ 不是， 你们有什么意见说？ 怎么了？咱们公司不行了，要垮。 谁告诉你的？ 资金周转不灵。 你看点好，咱们现在的业绩还是相当的辉煌啊， 让人吞并了。 怎么？是不是让人家给收 购 了？ 收 购 了。 慢点好，我刚说了，咱们这个业绩辉煌啊，这个年终奖也没有问题。 您最近，要 手头紧，要分家， 哎呀， 要离婚 都没有关系。 不是，那为什么这月不发工资呢？我们不能接受和理解。 你看，大家伙可能不太理解啊。是这样啊，咱们眼看这个双十一就要来了，双十一是个什么日子呀？ 光棍节。 跟您有什么关系啊？您都结婚了，对我跟那个汤姆说的是一回事儿。 我没问他是不是光棍节，我就说现在社会流行双十一干什么呀？ 老板，再说国家上也没有说这个就是法定光棍节。 我没说国家，我就问现在社会上流行，现在双十一啊都是购物啊，买东西啊，打折呀，促销啊，吃东西啊，搞对象啊，干这些个。这哪一项不得花钱呀？ 这符合年轻人的一些需求。 但是啊，这个年轻人啊，毛手毛脚啊。 怎么了？摸您什么了？ 摸我做什么？ 这摸您办公室里什么东西了？ 我就说呀，他这个不计后果，把这个钱花秃噜了，然后回来一说，哎呀，后悔呀，这个剁手啊，这个哪个的呀？我觉得这样很不好。为了防止年轻人出现这样的情况， 提前剁手。 我你就不能太点好？我公司郑重决定。晚发一个月工资，目的就是让他们好好的度过这个双十一。 明白了，就是为了让我们啊，生活上节省一点， 哎， 然后 花钱计划一点。 我觉得我还是有所控制，自我监督能力也比较强。您不用担心，您这样您控制了这趟。 别发，这个咱们公司啊，你这个人的情况大家伙也了解 啊。谁传的？ 还用传？ 这还用传吗？ 自己就跟张班似的， 自己就都说出来了。 嘿， 你这也得控制，平时大手大脚，经常跟同事借钱，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啊？你现在得未雨绸缪啊！ 您是说绸个缪，但是我想告诉您，花钱是我自己的事儿。您觉得？ 不用，那缪不用愁。 我跟你们说，在我这个公司，不但要学业务，还要学做人。啊，我是个这个传统的人呀、啊，这一定得好好的勤俭持家。 您自己这突发奇想，好，散会。 等会儿，我说多的说散会了。 啊，你这，哎，假传圣旨，你这胆儿太大了。 这还聊什么呀？咱们年轻人，能跟他似的吗？ 但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不就为大家省省钱吗？ 可是 这月不发，下月一块发还显多呢。 可是问题是，你想得开啊， 汤姆。 嘿。 你今儿怎么、哦、肯定是一分钱都没有了，这库里啊！ 你们这么都好说，你说我怎么跟主上交代？ 主上怎么了？你进哪儿了？这是 我怎么跟我媳妇儿交代？ 你有媳妇儿了？ 哎呀， 天上有媳妇儿了， 早晚的事儿嘛。 啊、女朋友， 这怎么交代啊？他这憋着要买东西呢，都说好了，我要送他东西。你说这钱不到位， 是不是购物车了？ 什么购物车了？ 全都购物车收藏家了。 收藏家是这么讲吗？ 他是这么 都给你点上了是吧？ 他不是，他不光是网购，人他们两个人想在光棍节这天呢，定情， 定情物也是网购， 不，那可能是实体店买的 哦， 买的网购券。 哎呀， 你们说，就说这意思。反正那天肯定得消费一把，又是个周末，没错吧？双十一是个周末， 对对对， 又狂欢。你说我这没钱，我怎么狂欢去？ 狂欢节，你们俩在家里披着被单子，点眼没狂欢劲， 就是 怎么怪怎么来？ 把衣服都卖了。 不是，就形容你们狂欢那个。 这要来警察，我们俩怎么解释？ 在家呢，不是？ 就是因为在家呢。 那警察去你们家干嘛呀？ 那查户口呗。 啊，户籍警啊。 你以为还来个刑事警啊？ 哎，楼外头，楼外头，咱们不是说这个事儿。 哎呦，你非要让带我。 那都算优惠券的话，那得省不少钱呢，对半三折都有可能。 什么东西？我听说，丽子，你说了半天了。 哎，比如说这个古瓷的这个碗儿， 古瓷的碗儿， 古瓷白呀，啊，碗儿， 我就不信你半夜上淘宝等着买碗跟碟儿。 这些家居用品那时候打的没准非常狠呢。 哎，等会儿，等会儿， 这跟你都没关系。 哎，我激动了，我有点激动啊。我还没说别的呢，包啊什么女生用的包， 这是关键问题，直接说铺垫。 哎，特别是那海外购的什么油啊、包啊、膏啊、刷啊、露啊，哎呀，你们都不懂。对于一个女性，真的购物，我觉得是她们的天性。 我就听说爱美是女人的天性，我就没听说购物是女人的天性了。 不过话说回来了，咱们得想办法解决这个现实。 嗯。 他真不发工资，眼睁没钱怎么办？哎，要不然你借我两月工资？ 哎，我还没地儿借去呢。好像这规定里写了 啊， 有急用的可以特殊申请。他不是说绝对不发。 那你就这么说， 嗯， 你就说呀。 说什么？ 你这个开车不小心呀？ 啊， 倒车的时候为躲一个车呢，你的车蹭上马路牙子了。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蹭马路牙子呢？ 这环保部门不饶你啊！ 对 啊， 等会儿。 市政部门也不饶你，让你赔马路牙子。 水利局都来人了， 我撞消防栓上了是吧？ 这牙子得赔呀，啊，花钱呀，啊，买牙子。 我没听说让哪位老百姓花钱买牙子。 那你把那马路牙子送坏的，得给人镶牙呀，水泥牙子。 对， 你们说这都是不可信，对吧？ 你说车坏了不就可信了吗？刚刚给你逗了逗，当然 车坏了有保险呢，啊。这 你就说这保险就到期了没有？ 没续保， 我这么说批不下来吧？ 那你就说 急用吗？你要不然你就说你， 那就说你， 我告诉你说这个问题，你们俩同样也得面对。我编完理由，你们俩不编？ 我决定告老板。啊， 你还是很有勇气的。 他是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合法的权益。 哎，第一呢，你这个法律开庭的过程啊，恐怕明年也实现不了。 而且呢，你就是这开庭啊， 对， 点钱啊不够啊，人开个庭的。 而且你从此就找新工作就行了。 我是这么想的啊，告他之前先跟他来个正式的会谈。 哦， 我会跟他说，你这个规定会起两极分化的作用。就是你剁手了可能影响家庭和谐，但是你双十一放着便宜的这个价格你不选购，那么家庭有可能因此而更不和谐，老婆说你不会过日子。再说怎么花钱是我们自己的事儿，公司到底有没有权利干涉呀？我还要讽刺他。 他是不想干了，他是不想干了。 我跟老板说了，你看人家拖欠工资啊，说的这么清新脱俗，是不是拖欠啊？ 是拖欠。你是有点够欠 的。哎，要不咱们不明说，明说了以后看来后果不好收拾。咱们就 你也知道， 就那种暗讽嘲弄，咱们通过多种手段啊，多种来这个 嘲弄 疏导老板的这个情绪和反应。 我觉得你非把老板弄急了不可。你看他这脾气还嘲弄。哎，你要嘲弄是不是他可以告你啊？我们俩都有办法了，汤姆你怎么办啊？ 剁手！ 哎呦， 哎呦， 呵，哎，汤姆，别激动，别激动， 他自己剁自己的，跟咱没关系。 我呀，到现在没想好用什么理由支出点钱来。我说孩子留学去， 你没老婆呀？ 孩子， 你也没孩子呀？ 哎，你这提醒我了，他没有孩子，他有父亲。 嗯， 对，我说我爸爸出国留学。我妈海外旅游， 哎呦， 哎，我舅舅跟我大妈一块儿游轮上环游世界30天。 你舅舅还是不行，太远了，还是别你爸。 嗯，你爸也不能留学，你知道？你要是轻一点的，让他住院；重一点的，让他没了。 你这太狠了点吧？啊， 这绝对，我跟你说，你不但能申请下这月工资来，估计连奖金都能申请下来。 你还赚老板几滴眼泪？ 那我就跟。 老总说，我爸爸住院，您提前发工资。 住院干嘛？住医院， 这都能抢救得过来的啊。你可千万别说你爸爸没了 啊， 到时候看着他容易犯 事。哎呦，太狠了，听着毛骨悚然的。 我爸爸脂溢性脱发太严重了。 可不亲爸爸吗？ 你怎么这么狠呢 Jason？ 你这不孝子。 不是为了钱吗？这不是 我为钱你把爸爸活出去了？ 没让他死。 逆子， 你有几个爸爸？你有几个爸爸？ 逆子 就一个， 一个爸爸你就这么活？ 我没活我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 我怎么就逆子？我活他的，他不是爸爸 啊？人家的爸爸就不是爸爸了。 是是是，但我觉得这比那嘲弄， 人家就几个爸爸是吧？ 我比那嘲弄好弄着钱。 你就一个爸爸了。 刚才说的这个事儿是个实事儿，重庆的一家餐饮公司曾经贴出一张告示，为保证员工11月11号不被剁手，工资延迟一个月发放。总经理说了，我呢就是个过来人，此举实为为年轻人着想，而且熬夜血拼包裹增多都会影响工作啊。当然了，如果员工有急用尚可提前发放。 根据上述法律条文的规定，工资啊应当按时足额的支付，不能附加任何不合理的条件。尤其像双十一这样的日子，虽然不是法定的假期，却胜似假期，所以不应该克扣。 哎，怎么叫胜似假期啊？ 这嗨，它就是消费，它也是一种享受。但是也有人说了，说这个有的网上有那个白条，有的呢有那个什么任性付，就那种任性支付，还有那种现在那种就是电子方式，就是您就把工资扣俩月工资，人家也有办法把这些东西买到手。 更何况推迟发工资的做法来教育员工理性消费，这不是治标不治本吗？ 哎，那汤姆你爸不用住院了， 我也不用嘲讽老总了。 你说是嘲弄。 啊，我也不用嘲弄老总了。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网购消费回归理性，付款前请三思。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夏远元、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我怀疑那并不是我 Oh baby